郁钧剑带出的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油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上无边担，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。你问我下来的客哟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。上无边担，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

头，唱啊唱的笑，我去街头开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，唱唱啦啦啦的笑，开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里神啦啦出的气，苗苗扎的非常有状，一年他下两年两，他妈俩是春起了为黄，啊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汤汤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。

堂堂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漩涡滚滚流，十年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真情意。 你才能

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，我是韩丽。第一首歌请欣赏李怀秀演唱的《海菜香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不仅华带出的只有山歌敬亲人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 是亲爱的母亲，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出你恨的神，照我心爱的真。当儿女心向共产党，只为革命先进春。当儿女心向毛主席，高举红旗永远向前进。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松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先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

头，花儿含羞笑，滴水也温柔，莫愁雨前留个雨，江山秀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未经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起掌